好了，北京时间呢17:04，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路况信息。目前的环路交通压力突出的路段呢，包括有东二环东直门桥到建国门桥由北向南，西五环晋源桥到兴市口桥由南向北，西四环岳各庄桥到定慧桥由南向北，西五环衙门口桥到廊伐西桥由北向南。那么另外的快速路交通压力比较突出的路段呢，包括有西直门外大街西直门桥到紫竹院路由东向西，西土城路北土城西路到三环由北向南，以及西直门北大街西土城路到二环由北向南。以上的路段平均运行速度呢都是小于每小时20公里的。好了，稍后为您带来的依旧是吃喝玩乐大搜索。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吃喝玩乐大搜索。 对不起，我要向你道歉。在你最需要我的时候，我只能用声音陪着；在你最饥肠辘辘的时候，我还满口的外焦里嫩，汁香浓郁，甜糯软滑；在你工作满满无暇休息的时候，我还给你推荐那么多刺激好玩你没去过的地方。我真的错了， 错了。 可是在新的一年里，我依然知错不改，而且要变本加厉。谁让我是吃喝玩乐大搜索下班路上最不一样的烟火。 吃喝玩乐大搜索，一口一口吃掉拥堵。 好了，北京时间的17:06，这个声音依旧来自于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吃喝玩乐大搜索。 嗯，各位好，我是王维。 各位好，我是高磊。 嗯，很多熟悉我们节目的朋友应该是在至少差10分或者是20分钟17点的时候就已经发上了很多关键词，比如说绿茶、乌龙茶、白茶， 是吧？ 包括有很多的问题。其实今天我们要聊的是云顶红。 哦，红茶。 对， 那我能先说个别的茶吗？ 哎，可以啊，没问题。 哎，真是哈，前两天啊，我啊感觉自己要感冒了 啊。 要哥，你是幸灾乐祸你还是咋的？ 哎呀，在我的帮助下，没说嘛，咱们全队人员哎呀都覆没了， 个个倒下了。我告诉你， 是是是， 现在吃喝玩乐大搜索仅存，我这么说我是不是就盼着我自己个儿呢？ 所以你看熊丽这两天都不敢来嘛。 就上周五的时候我就觉得我嗓子已经不行了， 是 已经要起来了， 是 而且有点要吸了鼻涕了，然后我就把家里翻出那个老白茶茶饼，还真有。后来我就连续灌了自己2天。 嚯， 2天白茶，每天下午大概就那暖壶， 就那个， 就不是比正常咱们看的原来那个那种老式的暖壶， 一盏半的那种， 小一点，大概1.5升左右吧。每天下午灌一壶， 嚯， 顶回去了。 哎呦， 真顶回去了，那嗓子当时都已经开始咳嗽了，你知道吗？就那个炎症那个尖尖都已经冒出来了，愣给压回去了。 好，那今天咱们关键词改了， 好，说白茶， 说白茶了。 哎，你说有道理吗，茶仙儿？ 有道理，肯定还是有道理。你还得看你自己上多少趟厕所呢？ 啊，我老上， 相当于排毒嘛。 那肯定老上，你要1.5升1.5升喝补上，那就不是嗓子的问题。那是很专业的事情了。 不是，那你得问，那都去哪儿了？ 你说的就是呢。要不然你看这两天有点浮肿啊。 哎呦， 来介绍一下我们今天每周二的固定嘉宾， 北京史地文化学者杨多杰。 哎，现在可以再单加一个即将畅销书作家。 不是畅销了吗？ 哦，已经畅，哦，畅销书， 畅销好几个星期了。 哎，恭喜恭喜。 大家好，大家好，又是周二了，和大家见面，我是杨多杰。 而且在这儿呢，像裁缝就说了，怎么看你们的视频直播呢？来，多杰说。 视频直播有2种方式您可以观看，一个是北京时间的 APP 啊，找到我们就可以了。还有一个呢，您打开您的电脑上咱们北京人民广播电台的网站上也能够观看。这是不是特清楚说的？ 太清楚 了。咱妈是用哪种设备？ 用北京时间的 APP。 哦， 用 Pad 看。 清晰吗？ 非常清晰。 好、 非常清 晰。哎呀，真好， 伴随着做饭吃饭洗碗啊。 哇、哦、整个过程。 是吧？好好好，嗯，好。那今天多杰来了，我们要聊的，主要还是红茶， 是， 对， 是茶， 主要聊的红茶。其实呢，在聊茶之前， 嗯， 还得。就是问问多姐，因为马上要过节了嘛。 是。 像昨天我们在上直播的时候，在说，哎，回家的时候， 嗯， 比如说给家里的亲朋好友，特别是长辈， 对， 送点茶的伴手礼， 嗯， 哎，你觉得哪种更合适一点？ 我觉得呀， 啊， 是茶都合适， 不一定吧？ 绿茶差点意思吧？现在， 这不是这个月份，你的绿茶也不好淘换。 哦， 咱不能把家里那不喝的给长辈拎回去。应该是特意的准备这么一份茶， 嗯， 给带回去。一说这个呢，我还非常的支持过年期间馈赠一点茶。 不是因为老蒋的时候，也不是老蒋，就是 习惯吧。 以前就是可能，比如80年代呀，或者90年代初那个时候，比如说，过年串亲戚时候。滴漏点心匣子， 对，必须有， 对吧？ 啊， 然后烟酒，这都拿去， 嗯， 比如说串亲戚的时候，一般喜庆的在桌子上，哎，烟散着， 嗯， 边上放着茶叶，然后一来气儿了， 嗯， 哎，抽这烟，抽这烟 啊， 哎，然后喝这茶，喝这茶， 嗯， 所以带这些东西，那个时候可流行了， 有面 烟酒茶糖吗？ 对呀，啊，对， 烟酒茶糖，但现在精简到现在就剩这茶了。 糖也有， 糖一般人也不敢吃 啊？为什么呢？ 上岁数的牙不行， 怕胖， 再加上呢三高 啊，对， 大伙儿现在也控制，就两点吧。你想，所以这糖现在也给精简下去了。 哦， 可不嘛，烟酒茶糖就 怎么昨儿聊的时候，小胖还说酒心巧克力的事儿 啊，是说着是挺好吃，谁也不敢玩命造 啊，对， 除了他， 是吧？ 嗨， 所以他那状态他跟咱不一样， 所以你看他就造发烧了吧？ 是啊。他就不来了， 他是喝多了吧？我看 现在还真有这个。你说那对，以前是一个攒盘， 对， 哎，攒盘里边呢搁上这各种的糖， 对， 那糖是那个什锦的， 嗯， 什么都有。那个酒心巧克力糖就属里边那比较高级的， 对， 那炫挑的那个， 对呀， 那是原来。你现在搁这儿真是搁三天没人吃，这东西都谁还吃糖啊？现在非常少了，对吧？ 对对， 反正这个茶它不一样。茶确实是没有什么禁忌，而且到现在为止我观察，就拿这几年来讲，就拿北京城来讲，那我们朋友们对茶的这个关注度、认识程度、喜爱程度、亲近程度，我觉得呈直线上升。 嗯， 就指这三四年来说， 嗯， 非常的高。 哎，那有没有就比如说过节了，磊子要去看长辈， 嗯， 或者看以前的老师， 嗯 啊，这都是长辈嘛， 嗯， 那拿哪种茶去不会出错？ 不会出错，那就是说白茶。 啊，白茶让他喝了那几， 对，没了 啊，没了，弄点，啊，你跟他张大嘴没了，这没了可以弄点嘛，是不是， 啊？ 这个白茶呢，以我个人的经验啊，一般情况下喜欢茶不喜欢茶，常喝茶不常喝茶的人喝白茶都没问题， 嗯， 而且都属于那个感情色彩偏上的评价。 哦， 哎，这茶不错。 或者说长辈可能近几年喝的少，不像说，哎呀，又是这茶，哎呀，这个茶也喝过，哎，拿这，哎，这个有点意思，好像以前没怎么喝过。 哎，对了，而且这个老人喝起来呢比较舒服，哎，比较舒服，它利小水啊， 嗯， 它还有这特点。 对对对， 哎，所以说这白茶呢没有禁忌，都可以。有人说呢，你要再保险，我告诉你最保险，咱北京老人不是送花茶吗？ 嗯， 这肯定保险。但是我觉得这里边缺少了一点点的心意。老人说老喝这个了， 嗯， 是吧？这茶到什么程度？咱们北京人对花茶，不用你过年送，我这里一年四季365天没了就买，这才真是柴米油盐酱醋茶的， 对对对，常态， 常态的茶。那咱们过年了，有这么一机会，借这么一个由头，给老人呢换换口。是吧， 嗯， 喝点那个温和一点白茶也好，红茶也好，都相对温和一点的， 嗯， 不刺激的。同时老人平时不怎么多喝的，我说的再直白点吧，你让他花钱他不买的， 嗯， 这是多实际的事儿。 对， 哎，您给他换换口味，他不是不爱喝，他就是不自己买，他两回事， 嗯， 他就觉得吧，哎，你说这红茶反正是有这么种茶，你说让我单掏比如几十块钱上百块钱呢，我买2两我尝尝，我就觉得万一不合我口，这浪费了。 对， 这老家就怕浪费。 对， 对吧？但是你要是送了他了，那他要真的合口味了，以后就多喝，而且还爱喝了。 是的， 是吧？ 那我明白了，为什么今天你来 做节目的时候要跟大家分享的是红茶了。 嗯，有关系。 其实也有这么一个思路， 啊，当然 而且红茶，你想从它的颜色来讲，就跟红酒似的。如果过年期间大家喝点红酒，或者说喝点红茶， 是 从颜色上也很喜庆。 是啊， 对吧？ 过年过节不就图个喜庆吗？ 是的， 是 的，是 吧？ 是的，啊，嗯。来吧，今天我们的关键词就是红茶这两个字。当然关于今天的茶也可以简单的让多姐简单的介绍一下。 哎，你刚才说这我还真是有体会啊， 哎， 说这红茶。 哎呦， 前段时间我不也出国吗？ 嗯。 我就发现一问题，反正咱华人待的地儿啊，颜色偏红。 喜庆。 真喜庆 啊， 嗯，好这颜色。 是。 是吧，咱那， 啊，这是有奖。 有奖了， 啊， 咱那个真是。 你想就是现在，你想昨天我们跟大家在就是咱们这个公号里头分享的， 啊， 不是大董的那个礼盒， 哦， 包括那个牛酱，那个牛老师研发那款那几款酱的礼盒。礼盒从里到外通红。 都是红的。 对啊。而福字 啊 底儿红黑字儿的， 嗯， 这从这些色彩来说就喜庆，所以逢年过节张灯结彩全是红。 但是有道理，这个是有一文化惯性在里边。哎，我们说不管是装饰， 嗯， 啊，我们的用具，甚至说我们的穿着，你看这些年大伙儿一出席什么场合都戴一红围巾， 对， 哎，你穿着衣服不见得说有款式，那没关系，到这儿一人先来一红围巾，看着也倍儿喜庆，人心里就高兴。有那天我昨天看一段子说哪儿是过年气氛最浓厚的地儿，就是超市。你看这天超市已经红了。 对。 哎，都已经摆着各种东西。所以从这角度来讲，这红茶确实也跟过年的气氛的贴合。哎，有这样的一个考虑。那再有一点，其实我更考虑的是什么呢，是红茶的适应面极广。 怎么讲， 没有什么人不爱喝红茶。 哦， 嗯， 很少见。黑茶不一样。你别看我一说这个大伙儿肯定有人有不同意见，因为我知道在咱们这个吃喝玩乐大搜索呀，现在有很多是黑茶的忠实拥趸， 嗯， 也六宝啊什么的，咱们有好多朋友们特爱喝。 我以为净底下艾特你呢。 啊，没有，大伙儿老说你还能体会到吗？有时候不是黑茶，但是黑茶乍一喝，很多人第一时间需要接受的过程。咱们这很多听众朋友呢，都是应该说是对茶很精通了，那是另一个阶段。但是红茶不一样，红茶因为它什么呢？一个是甜，一个是润。这两者他一站着以后呢，不爱喝茶的人，比如女孩子、小朋友，包括于说老年人，老年人胃肠功能弱一点啊，没关系，喝红茶都合适。喝下去以后，从口感上舒服，下去以后呢，体感上舒服， 胃也舒服， 胃也舒服。嗯，但而且红茶仍然具备有一定的化油解腻的功能。 嗯， 就是过年期间喝茶是肯定的，喝点茶确实打的油腻啊，往下下一点。而且咱们今儿这款茶呢叫云顶红， 嗯， 不是第一回跟大家分享了，大伙儿对这茶也一定的熟悉。这是我做了一点小处理的茶， 嗯， 就是说把红茶与乌龙茶的工艺做结合，所以它既有红茶的甜润，也有乌龙茶的丰富层次感。而且茶青就是茶底， 嗯， 用的还是传统的软枝乌龙的茶树品种， 嗯， 所以它是我们稍微说专业一点叫具有乌龙底的红茶。说你喝这红茶不一样，它有乌龙底。乌龙底什么意思呢？就讲丰富性， 嗯， 它带层次。 你也厉害。 哎，所以这茶我呢估计不用多说，咱们应该是打2016年， 嗯，就分享过， 哎，就分享过了，哎，就分享过了。每年做这么一些，但是同时这个茶呢一定要加上传统的焙火工艺， 嗯， 是焙火茶，我跟您也说明白了， 嗯， 啊，包括今天在就咱吃喝玩乐大搜索的公号， 嗯， 我那个还说焙火茶的问题， 对， 也是针对这事儿说的。 对，那也就是说今天实际就是节前最后一次跟大家分享茶叶了。 可不是嘛。 是吧， 嗯，真快。 对，下周咱们就聊旁的了。 对，下周主要是物流跟不上。 哦，对对， 哦，对，人也休一下。 对对 对， 物流就跟不上了。 好，那今天我们跟大家分享的这款茶就是红茶。 对，云顶红茶。 云顶红， 对对对， 哎，关键词就是红茶这两个字。哎，磊子， 啊， 咱姐那边他们爱喝黑茶还是爱喝红茶？ 他呀，他们就爱喝绿茶。 哎呀， 因为那边热，你知道吗？ 明白明白。 啊，就天天就是什么碧螺春呀，什么龙井，就爱喝这个。 嗯， 红茶都没接触过。 哎，但是那边卖茶叶会很贵吗？ 贵，我告诉你，我只要一去就给我发信息。哎，那什么， 那个毛峰来一斤、嗯、什么这个呢，碧螺春来一斤，这个铁观音来一斤，就全是这个、 哎、 我光背茶还不能就背几公斤出去， 我的个天， 你瞧我就是一天然的搬运工。 是， 哎，让你们这么一说，那我今年换个口得了，给他们带一斤红茶过去尝尝， 可以啊， 是不是？ 可以啊， 也挺好的、 啊。对呀、啊， 可以、 啊。 那、 啊啊、 小朋友能喝吗？ 能喝呀，没问题 啊。所以我刚才我讲这红茶的问题也是，它接受度比较广，而且呢，这个人接触茶还有个循序渐进的过程。 嗯， 我一直不主张大家上来就接触岩茶，就是闽北乌龙。 嗯， 这容易给人闭住。 对， 嗯。 哎，没喝过茶说，哟，这茶怎么这味儿啊？其实茶是好茶，但是您接触起来呢有困难，这很正常。审美需要慢慢的去强化和深入、 嗯、 刚开始接触茶，一个是白茶，一个就红茶， 对， 喝上了以后马上觉得哟，都说茶苦的，不是哈、嗯、茶甜的， 尤其这款还是乌龙底的， 乌龙底的、 哦、 哎，带焙火工艺的， 好好好、 哎、 我昨天晚上在家里准备今天上的所有节目的就是内容的时候，然后无意中看那个备忘录，然后备忘录里记录的是去年的这个时候上的节目， 嗯， 但是因为去年春节早， 嗯 嗯， 就是对去年的这个时候正好是春节小长假，之后回来上节目了， 嗯， 然后我一看上节目的时候里头说的话全是好，今天我们的主题呢就是过节期间呢您可能吃的比较油腻， 嗯， 那我们今天呢跟大家聊一聊喝什么样的茶能够解油腻，聊都是这样的， 每年都聊这话题， 是是 是 差不多，因为年年得吃的油腻的， 对对对， 其实吃的油腻一点都不要紧，但是我给大家奉劝的就叫少饮酒多喝茶， 是吧， 对吧，这茶带酒才最好，别光解油腻啊。 嗯， 对对对对。 二一个，为什么非等的就是您都吃完了以后再去补就再喝茶呢？您就是吃之前您就喝点儿、 嗯、 吃完了以后您再补点儿， 对， 这不油腻就当场就给消了吗？ 对， 你说是不是？ 对， 是吧。 当然了，今天除了跟大家分享这款红茶之外，我们也有跟听众朋友互动的一个话题。 好 啊、 嗯、 今天互动的话题就是不知道您家里有没有过期了的茶。 嗯，咱们寄给你。 呸，就是过期了的茶咱在家里还能把它用于干什么， 就怎么解决掉、 哎、 咱要扔了多可惜了， 对呀、 啊 啊、你说都寄给我，我能做多少茶叶蛋啊？ 是是是、 嗯、 三高就这么特的， 对呀、啊、 胆固醇高关键是、哎、 而且不同的茶叶做的茶叶蛋应该味儿也不一样吧， 肯定， 那当然了， 对吧， 应该肯定不一样， 很少有人拿绿茶做茶叶蛋吧， 有啊 啊，也有啊， 那 不是 苦腥味儿啊， 那应该什么味儿的， 它绿茶做茶叶蛋也，其实茶叶蛋说实话都得先着一色儿。 对呀、啊， 但是先得着一色儿，要想要清香劲儿啊，花茶还是得花茶。 天哪！ 哎，绿茶劲儿小， 那不糟蹋了吗？ 其实咱们拿什么做茶叶蛋，真取决于您家剩什么茶叶，谁还专门儿茶做茶叶蛋？ 别别别，局限了，局限了。今天我们跟听众朋友互动的就是，如果您家有过期了的茶叶， 就是 您都拿它干什么事？ 做鹌鹑蛋。 哎，我能先问个问题吗？这一般这茶叶，它大概保质期是多长时间呀？ 对、啊， 就是一定肯定是不能喝了。 就咱别说绿茶， 啊、 绿茶保质期肯定短， 12个月。 对呀、啊。 花茶是18个月 啊， 花茶1年半 啊， 绿茶是1年，花茶大概在1年半左右。 哦、 白茶、黑茶、乌龙茶、红茶，在适宜条件下可以长期保存，但是我说的是适宜条件下。所以咱们今儿这话题是，您家那过期茶叶，其实还有点什么意思呢？它变质的 啊、嗯哦，对， 对，没放好了，喝不了了，喝不了还能干嘛？ 或者说已经串了味儿了、 嗯？对了，对，这也属于一大类， 是 吧？ 是是是， 反正就是不能入口了的。 对对对对 对。 对 不过可以先聊点题外话，我一个好朋友就是他们推了一个小的话题，然后因为也是同行啊，然后看底下的跟帖，哎呀逗死我了，就大概那意思就是那个送亲朋好友的那个过年的伴手礼都有什么，啪，这是一栏，另外一栏就是您单位发的过节的小礼物都有什么，啪，另外一栏，但是我觉得最有意思的还是您单位发的那些小礼物。 嗯， 当然有一些常态的，比如说，啊，有人说了，说我们单位就是做香肠的， 嗯， 所以每人发了多少根香肠， 嗯， 还有照片， 嗯。 然后还有人说我们单位就是做纸的， 嗯， 然后每人发了多少滴漏的纸， 嗯， 这个不重要。最有意思是有一个单位 啊， 人家发的一人一张打印出来的券儿， 哦， 后来我一看那券儿上的写迟到券儿。 嗯，哎，我说这个高级了，嘿， 嘿， 这个老板很聪明， 嗯， 我怀疑这个老板出身应该是 HR 做的， 我觉得可能是打游戏打多了，就是能抵消一次，是这意思吗？ 对呀， 迟到券 啊， 就相当于如果哎，每人拿这迟到券，比如来年春节之后你迟到了，拿这抵啊，厉害了吧？ 这个这就是像什么呀？像当年玩那大富翁那棋啊， 哦，还可以后退几步。 对，就老有这棋，你知道完了就带好多券嘛，你记得， 啊，对呀，啊，对呀，啊，对呀，啊。 老板玩这估计玩多了，这是啊。 那好吧， 您这要是，这其实我觉得，到时候您请领导喝喝茶，聊聊天，这事儿不也就过去了吗？不就是一天迟到的事儿吗？ 就 说的还真轻松啊。 来来来，我们先来帮助一位朋友吧，因为这位朋友发了很多遍了。 嗯， 这位朋友的名字叫子英，子英。 嗯， 他说新买的纯手工黑泥儿紫砂壶，准备用来泡焙火铁观音或者是乌龙茶，可以吗？ 行，我先给您纠正一下，人家买的是纯手工黑泥紫砂壶 啊，黑泥紫砂壶 是，您别加人话音，黑泥紫砂壶像搓出来的啊，这是有区别的啊。人家这个泡焙火铁观音非常合适，因为焙火铁观音呢，相对来讲汤色是深的，那就是在这个中度汤色是偏深色的这一栏里边，所以它跟您的壶的颜色搭配住了，不会说因为汤色的问题把您的壶氧化了。这个而且用紫砂壶泡焙火茶，不管是焙火铁观音、大红袍、肉桂、水仙，包括咱们今天说的这款云顶红，都是非常合适的。紫砂与焙火茶之间会产生一种比较奇妙的联系。 哦，哎，那拿这个黑泥紫砂壶， 嗯， 如果要泡今天的红茶呢？ 没问题啊， 也没问题， 但是只能泡一种。 哦， 就是你要不然就泡乌龙茶，比如铁观音、大红袍、肉桂、水仙这一大类，您自己泡去没问题。要不然您就泡这个红茶，红茶就是小种啊、滇红啊，就包括咱们今天说云顶红啊，这是一大路，它们的调性比较相似啊，互相之间不会有很大的干扰，可以的。 哦，哎，我这突然想起一问题来啊，我简单问一下，我们之前有一节目啊，送那个就是那铁壶啊。就做开水， 嗯，我知道 啊，沏茶那铁壶。后来我们有一听众就问说，干脆我把茶叶放那铁壶里的，水一开了，不就沏好了吗？ 煮茶 行不行啊？ 不行，不行 啊，不行啊， 肯定不行 啊，不行。为什么？ 除非比较特定工艺的铁壶是可以用来与茶相结合的。一般情况下，铁壶都是空壶与水相结合的， 就是煮水使 煮水器，它是个煮水器， 哦， 它不是个煮茶器。 哦，煮茶了以后。就糟践这茶了， 是 是 是 是 是。 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呢，为大家来介绍的是云顶红茶。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呢，现在还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CHWL876 当中回复关键词 红茶 啊，就可以看到相关的推荐和介绍，也可以互动互动。您家如果有过了保质期的茶，您怎么解决的这事儿哈？也可以跟我们来互动交流。接下来稍事休息，一会儿回来和您继续分享。 老张，听说过2008年奥运会纪念钞吗？ 知道，当时我还去排队兑换了，都没有兑到。我现在还后悔着怎么没早点去呢。 你呀，别后悔了。你看看这个2018冬奥会纪念钞，哟，我可听说了，这个纪念钞可是不好弄的。你这是托人多花钱买的吧？ 没有，就是首发价796定的。 在哪儿订的？我现在就去排队。 不用排队，你呀，只要打个电话，用你的身份证报个名，本周五到周日去建国门北京广播大厦直接领取就行了。电话是400-919-6100，400-919-6100，400-919-6100。 还打什么电话？我直接就去。 不行，一定要先打电话报名。 收藏区景镇， 正月初一到初五，平谷区春节文化庙会欢迎您。 对，二郎神哮天犬怎么又汪了？ 大圣啊，狗年生肖酒到了，五粮液股份出品 啊。平顶要吃金狗的酒， 对，狗年送金狗酒，狗年旺。 福犬报喜贺新春，当代商城中关村店26日至大年29，满300最高减150元。 逢五六日满2000再赠200积分礼，多买多赠，提前囤年货就在当代商城中关村店。 玉纯粹才美，人诚信才真，内诚于心，外信于人，诚实守信，成就良心企业。 七彩云南翡翠，良心品质，良心价格，七彩云南翡翠。 华都天安门酱酒，北京影响力十大品牌，北京礼物，春节团圆，天安门酒带回家。 爷爷奶奶给您们拜年了， 爸妈给您们拜年了。 拜年是我国的传统习俗，是辞旧迎新的一种方式。 春节将至，北京电台携手八达岭奥莱提前给您拜年，祝您家庭幸福。 八达岭奥莱时尚中国年，邀您共迎新春佳节。 2月2日至21日，这里有新春市集、民俗表演，购物满额还有更多惊喜， 快来为您和家人甄选新春礼物吧。 京藏高速陈庄出口吉达，八达岭奥莱。 昆明湖上北风吹，纷纷扬扬雪花飞，盖上故宫麒麟碑，飞过西山敬雪碑，顶着雪花拽雪球，打着个个热汗流，对着铁环不抬头，变着法儿来去相逢，山腰一顶和小就小船，要问什么解心宽，为你广播放耳边，87.6。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旅游天气预报。天气预报。 好了，北京时间的17:31，接下来我们将连线到的是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的气象专家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你好。 哎，您好。来为大家介绍一下北京以及周边的主要城市的旅游天气情况吧。 北京呢，应该说今天后半夜还有一股冷空气要过境北京，后半夜的风并不太大，报的是3到4级，但是刮风比较晚，实际上应该是在明天早上才能够起风，5点钟。哎，就是明天早上5点钟以后，这股冷空气才过，所以今天夜间，也就是后半夜，是报的3、4级的偏北风，但是这个风啊，到明天就比较大了，明天最大阵风报到了7级，虽然这个气温呢和今天相比差别不大，因为今天咱们城区的气温最高的时候是在2度上下，明天也是报的2度，但是加上7级这个风。体感的温度可就要比今天要低得多了， 没错， 您明天要防风，还要特别要保暖，这是明天咱们北京的天气。当然这股冷空气影响的不仅仅是北京，是华北大部分地区，包括像天津啊，这个再往南山东啊，都要受到这一股冷空气的影响，就是京津冀地区都要受到这次比较强的冷空气影响。那气温呢，虽然明天并不会出现明显的下降，但是气温的下降是在这个后边要出现明显的下降了。那么除了咱们北京及其周边的这个刮风和降温天气之外，再就是西南，咱们国家西南方向还是多雨雪的这样一个天气，因为在前几天它也继续的这种雨雪天气，所以那边是冰冻小雨，再加上雨夹雪和小雪，所以比如说像四川、贵州这一带，这个如果说要是春运的话，这段路还是很难行的。但是对于江南来说，除了气温比较低之外，明天天也还算是可以。它实际上从明天过后，要陆续的出现这种细雨蒙蒙的状态，但是明天天还不错，还不至于影响春运回家的这种脚步。北方冷，南方呢湿冷，这也是最近几天天气的一个突出特点，所以旅游的朋友现在有可能选择北方去观赏做冰雪世界的旅游，那就黑龙江仍然是有点小雪，其他地上下雪的地方都不太多了。天气情况就是这样。 嗯，好的，明天要起风了，要降温了，那李老师也得多穿点衣服，注意保暖，千万别冻着了哈。 啊，谢谢， 谢谢李老师。 嗯。 稍后为您带来的是最新路况信息。 出行好伴侣，八七六路况信息。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补血制品选阿胶，滋阴养血可润燥，面色萎黄要调养，心烦不眠服用好。阿胶养生认准北京同仁堂。 开车上路难免抛锚爬窝，应对这些突发故障，我有人保直销车险，百公里故障救援，百分百贴心服务，投保满额还有洗车、保养、验车、喷漆等更多服务。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7。 好了，北京时间的17:34，我们接下来关注一下最新路况。目前的环路交通压力突出的路段呢，包括有东二环小街桥到建国门桥由北向南，快速路交通压力突出的路段呢，包括有学院路西土城路到北四环中路辅路由南向北，建国路四惠桥到华茂东路由东向西，莲花池东路西二环到西三环由东向西，西直门北大街西土城路到二环由北向南。以上路段平均运行的速度是低于每小时20公里的。好了，稍后为您带来的就是吃喝玩乐大搜索。 您正在收听的是吃喝玩乐大搜索。 假如给我3天生命，我定与你旅行疯狂，吃喝玩乐全程护航，缠绵惊险但说无妨。年轻不曾说走就走，老来何以话说当年。 FM87.6 吃喝玩乐大搜索，等你不羁。 本时段由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67特约播出。 谢谢您了师傅。 张哥，你车怎么让别人开走了？ 这不又该验车了吗？上班工作忙没时间，哥就叫了人保的金牌管家帮我去验车，验完还送回家门口，不用自己跑，省时又省心。 不错哎，快给我也来一个。 拨打4001234567，投保满额，验车就找人保代劳，服务规范靠得住。 畅享轻快生活，就选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7。 吃喝领路，逛吃前行，吃喝玩乐大搜索，一起出发。 好了，北京时间呢17:36，这个声音依旧来自于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吃喝玩乐大搜索。 嗯，广告之后欢迎您继续收听，我是王维。 我是高磊，还有咱们的老朋友多姐。 哎，大家好，我是杨多杰。 打起精神来啊。 哎，我这不是有精神的吗？我就自己刚拧两把。 是是 啊、大腿上汤汤来两下。 我的。 是是是。啊，因为为了今天的直播，他今天早上起来刚回来， 又早班飞机刚落地， 是是是，出差了， 是， 嗯， 从一个貌似很温暖，其实很寒冷的地方回来了， 是是是是是是， 南方都这样，我告诉你， 是 没事啊，打起精神， 哎，好嘞好嘞， 哎，今天跟大家分享的是红茶， 嗯 嗯，当然这款红茶呢，我们在2016年的时候其实已经分享过了， 对， 不过呢。正好今天呢也是节前最后一次跟大家分享茶叶了。我们到下周二的时候，虽然多宝宝还会来做直播，但是不分享茶了，我们要聊旁的了。 那肯定 是是是， 聊旁的了，我有点兴奋， 是一茶一世界。 是是是。 所以说现在呢，大家伙儿，如果您对今天我们推荐的这个云顶红茶感兴趣的话，您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CHWL876，然后回复关键词就俩字儿。红茶，您就可以看到这款茶的推荐了哈。 是的，是的。当然，我们今天也有跟听众朋友互动的一个内容，就是您家里有没有过期的茶， 是 或者是过了保质期那个或者串味了的茶？那这些茶叶您都会做什么用呢？ 嗯， 有很多听众朋友也跟我们进行了互动啊，比如说像书屋这位朋友说，过期茶叶可以装枕头啊。 那这个枕头最好也别是没泡过的茶叶做，要不扎得很吧。 嗯，那可能有一种点穴的效果， 点穴的效果 刺激这种微循环。 那晚上别睡觉了，第二天早上也起来还得抖了枕头，里头全是沫子。 嗯，他反正你那种枕头啊，就没泡的那种茶叶做枕头，他反正别的不敢说啊，他肯定解刺呢啊， 解刺 呢。你琢磨呀、啊，是吧？ 哎，对对对， 蹭去吧他。 那是不是头皮就多了呀？ 不好说、 哎，刚才您不是说了一个全是这个碎茶叶的吗、嗯、韩卫东就说我们家就专门买高碎做这茶叶蛋、 哎、 专门人做高碎的茶叶蛋、 嗯、那肯定就是花茶的呗、 啊、他一般只有卖花茶的高碎 是 啊别的茶人不讲就卖 现在还有吗高碎 有 少 有、啊、 有少而且价格也不菲呢 不便宜、啊、 对 这是这么讲很多人说用你喝这高碎不讲究咱们原来聊过这话题满不是那么回事喝高碎可不是不讲究喝高碎它就是单一口耗这口那你说高碎高碎是高级茉莉花茶的碎末这叫高碎我们这高碎打哪儿来呢对不对那就叫茶末不得了吗两回事那这种茶一般都得是老主顾你跟茶叶店关系好在老年间来讲你嘱咐人家是吧营业员也好啊是嘱咐人老板也好您有了这您给我们留着点一斤茶叶也筛不出半两的沫子来他要筛过了半两的沫子来卖茶叶的就哭了、嗯、这多的破损率你想想 亏死了 对呀、啊、所以你想要凑一斤的高碎你想这得多少斤茶叶 是是是 非常多呢它不称之为一个商品、嗯、它应该是一个趣味品、 嗯、 一种嗜好品 对、哎、就类似于早年的时候那个时候到村里去买点心但是现在没有了那个时候专门有卖那个点心渣子的 嗯有 对吧 有 各种各样的啊、那个菠萝里的那个渣子然后夸夸一搓堆拿那小铲一弄买多少买多少回家比如说啊就着那些喝的呀、 嗯、 粥啊往里吃特别是老人也喜欢这口 好这口 弄窝头我这个我想起还有一什么你不知道你们赶上没赶上、嗯、不是这比这高级点了 我们都没赶上你赶上了 不是这个 啊、哦 说的就不是这个、我以为你们赶上了 没有 你说我以为你这些五零后都赶上了呢、哎这个不是点心渣子那我上大学那会儿是什么呢面包边儿、哦、 面包边儿 哟这也高级 这高级的呢 是、 哦、 这非常实惠我跟你说这东西、 嗯、 就在我们学校那小卖部老买这面包边儿的、 嗯、 还是品牌的 啊、 哦、 是品牌的人家做完这面包以后啊比如有点粘的呀、 嗯、 啊或者边上的这东西人就不要了人家搁起来呢就记一兜记一兜的那东西我记得很清楚3.5元一兜 嗯印象深刻 印象深刻它这里边那它那个内容还不一样看你今儿赶上哪波、 哦、 你赶上吐司呢就是吐司那边你要能赶上那个椰蓉的呢就带椰蓉那边那不一样 高级去了、 哎、那这3.5值 是值啊就是没卖一下、 啊、 就是没有卖一下 那肯定 但是这东西人也不是一种商品它就一般上一天能来个10包8包的吧就这意思、嗯、 那是这要每天要特多这从哪儿来的呀 说的就是呢这不可能太多了 哎就是一种趣味 啊、 所以说我觉得跟那个你刚才讲的这点心渣啊、 嗯、 跟我讲的这高碎啊异曲同工 是是是、 哎 嗯、 这也都代表了什么呀、嗯、代表了咱们节俭 对 对 哎代表咱们的节俭精神 要不然浪费了 对对了、嗯、咱们看不了这糟践东西 没错没错、 哎、 不过现在其实这好东西都少了 嗯 之前我们还请嘉宾说呢嘉宾说啊因为反正方方面面的原因吧啊现在这个也不生产这个带点的这个渣子了没有了 对、 啊、 怕卫生不达到 那可不 对嗯可惜了了哈 是是是来也有听众朋友说这个过期的茶叶有旁的用、 嗯、那来一个 嗯 侯孩子说过期茶可以泡脚啊 嗯包括张凤琴也说泡脚啊 嗯 可以吗 可以那怎么不可以 那是有治疗作用还是 也没什么太大作用、 嗯、还是说 趣味儿 就是不就是有的茶你比如说像白茶 嗯嗯 白茶它本身就有消毒和消炎的作用、 哦、消炎的作用 对 对 对 对, 对, 对 包括比如说在香港啊就是福建等等这些地区、 嗯、 很多人也是用这个干这个的、 哦、 就比如说就俗称的有一种叫什么什么脚 啊 啊、嗯、然后据说就拿白茶泡水然后 然后泡脚 就能去根儿了。 据说是， 哎、 据说是、哦，这也是就那边的朋友拿的一种歪招吧。 嗯 嗯，它有道理。它这茶本身啊，茶汤就有到一定浓度以上的时候，它有抑菌的作用。这个是得到了我们实验室的这个研究的支持的。当然，达到一定浓度啊，但那你比如说泡脚呢，也不是不可以。你要真是你觉得过期的茶叶，过期是什么意思呢？那反正肯定是口感上有差距了。是吧？但是内含物质有没有呢？可能还剩一些。那怎么把它用上呢？啊，就泡浓一点。有很多呢，你比如说您家里有那个搪瓷脸盆的，搪瓷脸盆能上火。 对，以前结婚不是送搪瓷脸盆，包括暖壶。 对，咱不知道您家还有没有啊？这个搪瓷脸盆是能上火的，你可以稍微把这个茶搁进去煮一下、 哦， 其实就是加热嘛。 对， 加热以后呢，你这浓这个茶汤的浓度就变高了。哎，这个时候呢确实要达到一定的抑菌的效果，这是可以有的。怎么讲呢，起码是有益无害，这是肯定的。 对，嗯，对，是这样。今天我们分享的这款红茶能讲讲它的冲泡方法吗？ 那、啊、可以啊。这个说这款红茶我真是结合这两天的经历有体会。 嗯哟 啊，没这么喜欢过红茶。 嚯、 哦、啊，这次你去南方是带的红茶吗？ 嗯，给我冻着了，方式你就终于知道这红茶对于冬日的作用以及意义， 嗯、 或者说就茶吧 啊， 甭管什么茶，来杯热茶下去，这个人这个舒爽的程度你是不能想象的。 哎呀， 那都是屋外零度，屋内零度啊！你想想， 哦、 我坐地印子里了， 穿两件羽绒服都不管用， 穿几件也不管用。就真的，我这几天净跑步了，就跟屋里跑啊。 嚯、 哦、啊，太冷了，就是喝茶，喝茶、哦，而且这个时候红茶确实好，它有一定的这种生发性。而且从这归属上角来讲，它比较偏阳性的， 嗯 啊，那确实是你觉得有这种暖胃暖心的感觉。红茶的冲泡，很多人说不会冲，其实不难，保证一点，茶汤饱满饱和，但不要过浓就可以了、 嗯。 很多人把红茶冲苦了，那甜劲儿出不来，这就不行了。在您不理解或者不那么了解的前提之下，先降低投茶量，我保证您一个安全。你比如说一般的茶我投6克，红茶的话呢我建议您投4克到5克就可以了，先把投茶量降下来，维持在一个什么呀安全值的范围之内，这个时候再进行冲泡。我坚持用百度水，但是如果您认为我不把牢的话，90度水也行，就是100度先烧开回量到90度冲泡下去，浸泡时间第一冲30秒钟足矣，那么开始出汤，第二冲呢达到45到50秒，往后再递增，按照我跟您说的这投茶量啊，150毫升的容器，4到5克的茶叶，百度水的冲泡，30秒钟出汤，这茶难喝不了。 嗯， 说有人说，哎，我一喝杨老师你给我泡这个，我觉得不行，淡淡在家，但是我这么给您说的，您绝对不会泡浓了。 嗯， 泡浓了又坏了， 就苦了呗， 就苦了，你对这茶的感觉就不好了。 好。一提到暖， 嗯， 在这儿呢，我们也得说一下我们北京电台做的一件特别温暖的事情、 嗯、 啊。2月7号，北京电台将走进门头沟区的燕翅镇鱼白村，开展主题为“广播三下乡，情暖一家人”的慰问活动。主持人为当地的村民精心准备了文艺表演和健康科普讲座，以及由小米公司提供的智能音箱“小爱音箱”，由北京梳理他。科技有限公司提供的益菌纯益生菌发酵的酸奶等丰厚的年货，为乡亲们为乡亲们送去新春的祝福。那广播三下乡呢，是北京电台常年坚持的一项推进农村精神文明建设的品牌的项目，从07年起一直到现在，已经连续12年走进了京郊农村的千家万户，为村民送年货、送文艺、送健康。未来北京电台呢将继续扩大三下乡品牌的影响力，以落实19大报告当中提出的精准扶贫工作，打赢扶贫的攻坚战。 嗯，多么温暖的一件事儿哈。好，接下来咱先进段广告休息一下。 100公里有多远？在北京二环路全长32.7公里，三环路全长48公里，四环路65.3公里，五环路99公里。人保直修车险送你100公里，即日起投保车损险就可以享受100公里免费拖车、送油、搭电、更换轮胎等车辆故障救援服务了。投保满额还有洗车、保养、验车、喷漆等更多服务。人保直修车险， 400-1234567， 吃喝领路。 货吃前行，吃喝玩乐大搜索，一起出发。 这儿有一问题，Jessica 就说了，说我是在办公室用那飘逸杯喝茶、那怎么确定这个头茶量，我拿不准呢？ 您先看您飘逸杯多大，这飘逸杯的大小是有数的，如果您在网上买的，您查一下它的型号，大中小号，人家自己都会标明。现在这网上买的东西还是挺方便的，就是它会，因为它会给你标的非常清楚，是150毫升呢，因为飘逸杯150毫升就属于比较小的了，一般的飘逸杯呢都得照着300毫升来啊、完了也有那大飘逸杯，不知道您用的是哪种，您按照这比例再看看您头茶量。那说4克茶到5克茶是多少呢？特简单，这问题您呢回家制一回就行，制一回就是拿一个这个秤啊，稍微量一下、家里基本上都有做烘焙那小秤吧，现在基本上这厨房都备一个、 我们家没有 啊、你们家特例还光荣的，还说的我们家没有，你们家没有我送你一个是怎么的？ 好的、 我们家也没红茶。 我这话多嘴巴，他等着我这句话呢，这是。哎，稍微称一下、那么下一次呢，按照这个体量差不多就行，咱不是搞实验，多一点少一点的不出大圈就行了。 对， 哎，说专家说了，我们那盐啊每天就用2克，没有哪个主妇真正每回都称的， 对， 就是小半勺，是这意思就得了。 对 吧，咱稍微第一次有个数就行了。 对 啊， 咱帮助一下刘雨欣啊，他说他呢春节要到西安去， 那、 哎，他说西安当地有什么比较有名气的茶吗？因为咱们不是说过吗，陕西其实也是个出茶的地方。 出茶，出茶。陕西地区这些年据我所知啊，一个是白茶很流行。 是吗？ 这是一个重要的信息啊，白茶在西安地区非常流行，陕西都很流行。再有呢，黑茶很旺盛。因为现在这黑茶自己在广西，在这个陕西能产。 对呀、 就是泾阳福砖。跟那个湖南话的福砖是同宗同源，一脉相传，这两个有联系性。所以现在如果您再到陕西去，不管是西安也好，或者是周边的这个县市也好，你会见到很多卖福砖的店。就陕西当地的这福砖它有这个了。再有呢，当然就是绿茶跟红茶，这个就要到陕南地区。陕南地区接近于与四川呢接近的这个地区，那是有茶叶生产的，绿茶跟红茶都有，就紫阳茶区。 来看看贝吉塔还说呢，就是你们聊这话题啊，过了保质期的茶干什么用过？我还真用过过期的茶叶，我做枕头。老丈母娘家得有10多盒铁观音，还有绿茶花茶，老不喝你知道吗，就过期了，我就给做了个枕头，一点都不渣，而且特香，就是吧，嗨，我这人啊就爱出汗。后来吧，您就琢磨这事儿怎么着吧， 就老这发现，哎，这枕头怎么越来越大了呢？怎么越来越不扎呢？ 对，那可不扎了吗？都蓬松了。 是是。不过呢，另外我们有一听众朋友啊，黑八度他说了，在上周的时候，上周的今天，多宝宝来的时候分享的那个茶饼是白茶的那个饼， 对。 然后小胖即兴的跟大家说，百万毫厘等您拿，然后出的题正好黑八度这位朋友他答的又快又对，所以他已经说了，他说已经收到了礼物了，非常的感谢，而且呢把这个茶饼已经送给了父亲。 哎呦，真好真好、我还记得这位朋友呢，答的是又快又准。 是是是、 我记得这位 是、 啊、 而且呢你看多宝宝今天已经长记性了吧，来的时候今天就没带着茶来、 对， 万一又送吐了呢。 是是是， 但是这每回啊有这小问题，大伙儿一答题啊、还是知识性趣味性， 是的是的， 挺好， 挺有意思、 啊、 对，以后咱们就时不时的来进行这样的活动。 对对对对， 是是， 不能每次都送， 是， 要不然大家也没那积极性了，是吧、 那不是啊，你那是说错了，积极性是有的， 就看你送不送，是不是。 对对对， 嘉兴就问了一个问题，其实我也特别想问这问题、因为我们家里啊，我老母亲她就有糖尿病啊，想问问这红茶，你不是刚才说喝着比较甜吗？ 要是糖尿病患者喝这红茶有没有事儿啊？ 他没事儿，他不是蔗糖， 嗯，哦， 它是植物糖， 哦，植物糖 啊，它是果糖， 哦， 它是果 糖, 果糖 不一样，它不一样， 对， 它就没有那么高的甜度。 哦，经常喝也没事儿， 别喝假的就行。 哦， 因为这个假红茶，尤其是以假金骏眉为主，那还炒糖色呢。 哎呦， 啊，所以您这那是真正的糖，那是真正的糖， 啊， 那喝多了。甜乎乎的，但是那个一个是体型发胖， 嗯， 一个是血糖升高，这是真有，嗯， 是风轻云淡说，今天他去村里装点匣子，准备送外地的朋友， 嗯， 他说想起我们昨天在节目里的就说了，说村里现在已经不卖这个点心渣子了，于是他在装点心的时候就特意问了一下售货员，问那姑娘，姑娘说现在没有了，因为只要有这渣子都要回厂， 嗯， 就是不可能再卖大家了。不过呢，除了村以外的其他有一些卖点心的店铺是有的， 有， 哦， 包括多宝宝刚才说的卖那个裙边的， 哦， 就那个 面包裙边， 面包裙边，哎，其他的卖点的地儿也是有的， 有， 嗯， 有，离你们家近那都有， 是吧？ 啊，那地儿有， 好的， 嗯，下次带二两来尝尝呗。 那东西不干吃， 对 啊， 而且越吃越干。 哎，有人是烙饼啊，或者做小窝头啊， 哎， 啊，你都是 放粥里是吧？ 对 对对对对对对。 来，我们再解答一个问题吧。宗慧杰就想问多宝宝，这六安瓜片是属于什么茶呀？大概这茶能放多久啊？ 绿茶， 绿茶。 明确的告诉您，是安徽产的一款绿茶。 哦， 形成呢，基本是在清末民初的时候，就是到了民国初年，六安瓜片呢就比较的就是风行了吧，它当时来讲， 嗯， 它的保质期呢参照一般绿茶标准是不会超过12个月的， 嗯， 而且呢这12个月是个下限，我建议您呢6个月以内饮用为佳， 嗯，就什么时候买了赶紧喝， 那这是一定的， 嗯，谢谢韩卫东，那这也是我们老听众， 那是 啊，他说呢，哎呀，想喝高碎跟我说啊，我们家有老吴家的高碎管够，厉害了您， 哇， 真厉害， 真是， 是是是， 那也不便宜吧，老吴家的， 那当然了， 哦， 就像多宝宝刚才说的，他一斤好的花茶他能出多少碎啊， 对对对， 然后人家得攒了多少才能卖您一斤啊， 嘿， 而且卖的时候他肯定包装上对吧都是特殊的，要不然不都散出去了吗， 哦，就喜欢喝那个艳艳的那个劲儿， 嗯，哎， 是不是？ 是是是， 啊，不错不错。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大家来一起来聊到的是，虽然是红茶，但是多宝宝来肯定大家伙儿有关于任何茶的方方面面的问题呢，您都可以提出来啊， 好 啊，到时候我们让多宝宝给您解决一下。另外呢，也可以跟我们来互动互动，比如说您家里边但凡有这个没喝完的茶， 嗯， 过了保质期的茶，您怎么处理它啊？您是用作他用啊，还是就撇了呀，还是怎么着？有什么问题，您都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嗯， CHWL876。 对，包括我们的听众朋友田野说，用喝过的茶叶泡脚，有点跟不上泡脚的节奏吧？不是，这也别老泡脚。 对呀， 是啊， 这脚也受不了啊。 哎，那也不啊，不得脚有毛病的是吧？ 人家老讨论这话题，刚才 没有听众朋友互动， 啊，是是是是。 得嘞，咱先进段广告，一会儿聊。 本时段由人保直修车险4001234567特约播出。 谢谢您了，师傅。 张哥，你车怎么让别人开走了？ 这不又该验车了吗？上班工作忙没时间，哥就叫了人保的金牌管家帮我去验车，验完还送回家门口，不用自己跑，省时又省心。 不错哎，快给我也来一个。 拨打4001234567，投保满额，验车就找人保代劳，服务规范，靠得住。 畅享轻快生活，就选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7。 通知：为纪念2018年冬奥会盛大开幕，特别发行的2018冬奥会纪念钞现已面向中国区限量发行，统一发行价格为796元。为了打击市场上的假冒货品以及恶意高价炒卖行为，让大家购买到真正由官方发行的2018冬奥会纪念钞，特于本周五至周日举办热购活动，请想要订购的市民朋友拨打统一认购专线4009196100。4009196100来进行实名认证报名，

建设银行北京市分行首届嘉年华重磅来袭，三大主题活动嗨翻全程，会生活，日子献起来，联合众多品牌推出超值优惠，覆盖生活方方面面，会理财，闲钱活起来，多种投资理财选择，多款存款产品任您挑选，会融资，资金赚起来，全方位满足您各类大额消费信贷资金需求，龙情暖京城，建行嘉年华，更多精彩敬请关注建设银行北京市分行官方微信。 吃喝玩乐大搜索，一口一口吃掉拥堵。 北京时间的18:03，这个声音依旧来自于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吃喝玩乐大搜索。 嗯，大家好，我是王维。 大家好，我是高磊。 哎，大家好，我是杨多杰。 哎，今天跟大家分享的是红茶。 嗯， 这款红茶呢，我们在上一节的时候让多宝宝简单的跟大家介绍了一下，这款茶是产自 云南。云南， 它是被。 被怎么了呢？ 是被不被火的？啊、 被火的，您这都跟幼儿园小朋友说话的套 路。我这提醒你，不是因为多宝现在这也开始进入到昨天这跟小胖的状态很像 啊。你啊不是有区别，有 不太一样哈。 啊，我这是缺。 昨天打第三节开始，我就跟小胖一直在加油。 嗯， 加油，打起精神来。 是， 嗯， 这种人多可恨呢。同志们不知道他背后都有事儿的，主要。哎呀，我说这款茶啊，这个茶叫云顶红，这名字我起的。 嗯， 为什么呢？是因为我看到那个地方的景色。这个茶产在我们云南省双江，双江是一个县，是我们国家呀名称最长的县。双江是人家的名字。因为它是四族共治县。 哦，明白了明白了。 哎，它是佤族、布朗族、拉祜族，还有一个是傣族吧。 嗯， 四族的一个自治县，所以它相对来讲的名字就是最长的。 嗯， 这很有特色。 嗯， 这茶产在呢山上，这山有多高呢？海拔还不算特别高。 嗯， 大概有这么个1700-1800。 嗯， 哎，这是不低了啊。 那当然不低了。嗯，你知道香山才多少吗？ 是，咱们不能跟那低县比。 啊，是 是吧，咱处在大平原地带，人家这处在高原地带着。在这样的一个高处呢，有什么样的一个奇观呢？其实这东西就是山兰，就纪晓岚那兰。 嗯， 山兰。 嗯， 山兰呢，这个我是北京人，北方人啊。 嗯， 真心是没见过。 嗯 啊，在这个云南当地看的比较多，到山一半的时候真感觉云里雾里的这种感觉。 哦， 那因为你那整个那个水汽就起来了。 嗯， 那么等我到达我们茶园的这个部分的时候，整个的县城就笼罩在山岚之下，你看不见，我们就觉得我们是置身在云顶之上。 哇， 就觉得好像在云那尖的上边似的，其实那个是山岚。 嗯， 所以这个茶当时我就说那咱叫云顶红，是这么一个原因。当然也就说明一个问题，就是它的一个生长环境比较的优异。我在节目里反复提过，这是我个人的一个看法，我非常看好如今的云贵茶区。贵州和云南应该讲是这个后边来发力的一个茶区。之前比较火的都是浙江。 嗯， 江苏。 嗯， 又产名茶，包括安徽。 对 那么这些年老牌茶区呢在做自己的升级，在做自己的转型，同时呢我们新茶区，尤其是西南茶区里边的贵州和云南，以及独特的地理风貌，以及优质的自然条件，那污染非常少啊，地理非常厚啊，海拔又很高啊，极度适合茶叶生长等等，那我想成为了这些年非常耀眼的这个茶界新星，就整个的云贵茶区。所以这儿产的茶大伙儿其实也都可以多关注。 嗯， 我觉得到目前为止看还属于这质优价廉的水平。 好， 哎， 明白了，就您说的这点重音都听住了 啊。嗯，主要是质优价廉。 是是是是，关注云贵产区。 对对对，大家伙呢如果关注我们今天介绍的这款茶呢，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CHWL876， 然后回复关键词就俩字儿红茶啊，回复红茶就可以看到相关的推荐的链接了。 是的是的。蓝白说上周那白茶没抢着，今天特意路边停下车下的单。哎呀， 一定不枉此行。 那关键是您这非常好，注意安全。 哎， 对， 还有点怕朋友们是玩这个手机开车， 是是是， 那不行。 是， 嗯。 另外，边塞他说，各位好，我问一下啊， 嗯， 那种铁盒装抽真空小袋的铁观音过期了，还能喝吗？ 嗯，那就肯定不能喝了。这个您这问题很好。抛砖引玉，我们那个花花老师呢给您好好的比划了一下，这看谁要看见这个视频太可乐了，简直是。 所以我们的视频收视率也高嘛。 是，绝对是，它是铁盒抽真空小袋的。您这怎么了呢？这是 说的那么带劲。 我是戏曲学员比 啊。对对，他那个形体语言比较丰富啊。 对， 应该是这么讲，这种茶本身来讲它就不太耐放。 哦， 如果它耐放的话它不至于抽真空。咱反过来想这话题了，是吧？ 嗯， 那咱大量的传统茶，就是传统工艺的茶，或者说在大量没有抽真空的年代，那茶怎么放着的？还得经过那么长途的运输，不像今天物流，全国之内三四天怎么也到了。 哦，对， 当天到不了，那你怎么放的？那靠工艺。后来呢，工艺变化了以后，有些茶就不那么耐放了，比如说这铁观音，它就必须搁小袋抽真空。但这样的话，跟您说，您最好也按照绿茶标准来看，一年之内喝完了就算完了。再不行了，跑了气儿了，也就差不多了。他就失去了他那款茶应有的特色， 嗯嗯， 就没意思， 喝着就不是那味儿了。 对了，那欣赏的是这鲜爽嘛。 嗯嗯嗯嗯。再来看看 MZM， 过期的茶叶，养花啊，当肥料，您瞅行吗？ 行啊， 可以吗？ 没问题，沤肥呗。 哦，对， 哦， 也就是沤肥， 沤肥呗。 对，嗯， 它也是有机物嘛。 对， 哦，对对对， 也是一种方法，也是这种方法。 嗯， 伊森说买了仨，无一幸免。您是说茶叶吗？ 嗯，这无一幸免这个成语用的多妙啊！您看人家是不是？我多会聊天啊！你看， 好，嗯， 哎呀，哎，还有这个风轻云淡说，老吴家原来还有这茉莉茶芯儿，不过不常有，很香，就不耐泡，只能喝一泡，就没味儿了。 它这种茶都是这样 啊， 这就是说，当这个茶叶就是相对来讲接触面积变大的时候，这个 嗓子了是吧？ 细碎 已经 啊，这， 嗯， 你不用管我，哦，我没问题啊，这 我给你沏点白茶。 对，说哪儿来着？说这茶不耐泡，这种高碎也好，包括您喝的这种就是稀释的切碎的红茶，原理都是一样。就是通过破坏了外形，使得进出率变大了。 哦， 进出率变大了，您喝到的这杯茶汤相对就觉得饱满、浓艳、沙口、带劲。 嗯， 但是呢，后边问题就是说它是一次性洗出的，它后边没有什么再继续的力量，所以就耗尽乏力。你再喝的时候你就不耐泡，这东西就一道。 嗯， 这高碎也没有玩命反复冲的。 你是说谁呢？啊 啊！就说他呢， 啊，我们哥不同意了， 没喝过， 高碎都没喝过， 太贵， 是是是，你还得有路子， 是， 来看看啊，这是一小曹就问了，请问多宝宝，什么茶适合煮着喝呀？ 嗯，黑茶白茶都适合煮着喝， 嗯， 黑茶白茶都可以煮着喝， 哦， 个别的乌龙也在泡过之后可以煮一下， 嗯 嗯。 但是如果一煮的话，会不会就一下那劲儿就出来了？跟您原来泡的不一样， 最好 一下闷着了。 最好先泡后煮， 对吧？ 如果您上来就煮茶的话，我告诉您结果是什么呢？ 啊， 结果就是你喝不了泡的茶了， 对吧？ 那肯定，你那茶汤饱满程度不一样，你口越喝越重。 对， 就这道理。 对 对， 是 的。哎，那我突然想到一问题，就比如说之前口比较重的那些朋友， 嗯， 那一喝咱们推荐的红茶，他会不会觉得太清淡太薄了呀？会有这感觉吗？ 不会 不会， 这款红茶它可不薄， 哦， 它相对起比如说咱们现在市面流行的金骏眉这路细嫩红茶来讲，这茶算有劲儿了。 哦， 金骏眉没劲儿， 嗯， 金骏眉喝的是柔， 嗯， 哎， 那跟是不是乌龙底没有必然联系是吧？ 有一定的关系， 嗯， 有跟它是它就它的茶青的选择有关系，也跟它的工艺处理有关系，都有关系。 哦，real 是这么念吗？我也不知道。 嗯， 他说，请问一下，比如说，他意思是这样，他说，以后应该这样，到快过节的时候，咱们应该也专门出一个，就是专门送长辈的茶叶的伴手礼。 哦， 红红火火的一推，里头比如说小茶砖呢，小茶饼啊，适合送长辈老人的这种，可以考虑啊， 可以考虑， 真的， 我这么想啊，这个咱都是自家老人，或者说您肯定是熟知的长辈，或者是师长啊，或者是咱们家的长辈，反正实在点呗，是吧？我觉得这包装不是最重要的，因为这个现在这些年，我真有这么一忌惮，前些年呢走歪了。 对， 咱们这茶的包装上真是走歪了， 野蛮包装， 野蛮包装，过度包装， 是， 根本不符合今天说的环保的这种思想了。 不光是这个，我觉得，这怎么解释呢？您说，但凡比如说，好，我们明年推了一个专门的一个茶叶伴手礼，您说往里头是放不放红酒啊？ 是 啊， 还放月饼呢？ 还有，呸！刚什么时候就放月饼？ 哎，这大礼包是不是？粽子、月饼 什么都有是吧？好，我们乱了。来看看杜鹃就问了：那如果要是说我有慢性胃炎，那可以喝茶吗？喝哪种茶呀？ 有一些特殊疾病的朋友啊，当然您要尊重您这个医生的这个意见，这是第一位的。那我只是根据我的经验给您一些建议。首先来讲，您的有慢性胃炎呢，不适宜喝的是浓茶，但是并不见得说您与茶本身就绝缘了，到不了这个程度。像这个天气呢，红茶，包括于说奶茶，都是可以的。啊，都是可以的。那它反而有的时候还会有一种温胃养胃的作用。但是呢，茶一定沏的不要过浓，可能要比您没得胃炎之前沏的那个浓度再淡一点，或者说比常人喝的那个浓度再淡一点就可以了。 齐问了另外一个问题，他说上次他分享了咱们那个红剑壶。红剑壶是那个红顶还是那歪把的那个？ 这俩都叫红剑壶 啊，都叫红剑壶。 一个是梨形壶，一个是侧板壶。 好，反正就肯定是其中一种啊。他说，他呢拿这个抢到的红剑壶呢，喝古法白牡丹。也是跟咱们这儿分享的。他说，但是呢有一个小问题，就是他在第一泡的时候，基本上那个茶汤吧颜色很淡，但是那个香气已经有了。他说他想问一下，是不是他的投茶量少了？还是说这个水温太高或者不够高，还是说它浸泡时间要有一些什么方法？ 淡了咱们有调整啊，是这样的，看您自己的想法。比如说我今儿一下午坐这儿啊，没什么事儿，我准备喝茶了。那呢前面淡一点不要紧，循序渐进，这个茶呢可能就能冲个六七冲的样子。因为现在古法白牡丹也是比较耐冲泡的茶，它是芽叶相间嘛，是吧？那么兼具芽头的。那比如说今天我没时间，我出门之前就半个小时，但我不喝这口茶有点难受，喝点茶，但是我估计我就得三道之内解决问题，是吧？我就只能冲三回，那是没时间那么长了。那怎么办呢？我就把每回的茶汤饱满一点。那如果说我投茶量不变的时候怎么办呢？增大这个茶水融合的时间，浸泡时间加长，出水的时间变长，这个就会好了。所以我跟这位同学说的就是说，咱们的这个泡茶呀，它是一个变量之间的融合，几个变量，一个是水温，一个是投茶量，再有一个就是进出的时间，这三个点，一个不变，那两个变都能达到同样的效果。您就按现在您的这投茶量没问题，就看您自己想达到一什么效果。我想多喝几冲，我出水快一点，我想就两三冲之内保质保量的完成，那我就把它出水时间变得慢一点，多进一点，没问题。您现在描述的这现象都是正常现象。 所以别着急啊。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为大家来介绍的是一款云顶红茶哈。您看这个颜色红红火火，多么的适合逢年过节春节的时候送给亲戚朋友的哈。 对，而且我们这周应该是节前最后一次跟大家分享。 没错啊。 对对对，今年这应该是鸡年。 对 啊，最后一次 是 枫香茶， 是因为多宝们那儿也没有茶叶了， 没别的了。 是是是，我们下周二的时候多宝宝来，我们要聊旁的了。 是是，所以大家呢，如果对这一款红茶感兴趣的话呢，现在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CHW876。CHL876，我自己怎么说乱了？ 没有，主要是他说着说着就说到别的节目上了， 是是是， 晕了。然后呢，回复关键词就俩字儿哈，红茶啊，回复两个字红茶，您就可以看到这款茶的相关推荐。我们先进段广告吧。 买红包到建行，金狗压岁岁岁旺，中国建设银行狗年压岁金隆重登场啦！999黄金打造，采用镭射彩印、日光变色油墨等国际前沿工艺，爱宠大机密的可爱形象，邀您共写光爱与陪伴爱的视频，好看又好玩。详询建设银行北京市分行各网点。 吃喝玩乐大搜索正在直播。 这位朋友叫在路上，他在问多宝宝，他说近期呢他要去成都，请问当地有什么比较好的茶叶吗？ 茶叶呀、 啊、对，因为他可就你想啊，去任何地方玩他都想带当地比较有特色的一些小礼物回来嘛。 哦，这意思。 对对对、 哦、那四川的话茉莉花这是一个，茉莉花、 然后就是上次我跟你说那个小袋儿的那种 啊，那你买的高级，这个、 不是我买的 啊，是他不买茶叶，就这是人家就看咱看出来了，看出来 那是跟别人分享的， 人家当地人喝的叫三花啊，你一问就知道什么叫三花，去了就知道啊，一二三三花，这是一种。再有买好一点的呢，这就是现在峨眉山呢也产一些高档的茉莉花茶，这是一大类啊，这是一大类。四川是大茶区，茶叶可多，我接着给您数。再有呢，黑茶类的。四川可产黑茶，在雅安地区，在成都都设着店的啊，有店面可以买四川的黑茶。再有呢，蒙顶黄芽，这是少有的黄茶，但是您有一心理准备，得预设一下，黄茶这价位可不低，它属于中高档的，啊，中高档偏高档的这种黄这个茶叶品类吧。 因为我相信在当地就。所有的这些大的城市应该都类似于比如像北京、啊想买茶呀，就是去什么老吴家呀，去什么，我相信在成都也会有类似这种老字号。 它是老茶馆。 哦，是老茶馆。 哎，成都人这喝茶是这样的，他是在外边喝的比在家喝的多。 哦， 因为他这茶馆便宜，茶馆可不贵，体验一下非常好。您去哪儿呢？最简单，人民公园。就去人民公园就蛮好，人民公园里边有好几个，最著名的就鹤鸣嘛，鹤鸣是最著名的啊，那个喝杯茶掏的耳朵什么的，哎，但鹤 白菜耳朵 啊，行行，真专业， 掏多难听 啊，是采耳是吧？哎，还别耳朵哈，采耳，哎，那个再有边上呢，鹤鸣的边上还有一个小的叫什么来着？叫三燕斋，我要没记错的话，燕台的燕，燕台的燕，不大。但是道理是一样的，景色都不错，别嫌简陋，那个茶桌啊就摆在那个公园的甬道上，大伙儿都那么喝，没事儿， 就小路边上呗， 就小路中间，干嘛还边上啊？ 中间， 对，您甭客气，边上是草丛，就是中间啊，这个就这么一气氛，哎，你体会一下人家成都人闲适的这种生活，真是携家带口，三口之家。带着两口带孩子，自己带着瓜子花生，iPad 上下载一剧，现在都高级了，对 iPad 上下载一剧，就上那儿去了，这大半天都跟这儿泡着，哎，包括呢谈事情，基本上都是在这儿谈，所以说也有一些文化学者呀，曾经给这个成都的这个茶馆下过一个定义，他说这是成都市民的会客厅。起到了家庭客厅的作用，有人客人不往家引了，哎，上这儿喝茶来，聊事情啊，谈天儿都没问题。 对， 单独一个城市文化， 就他一说这，我想起就跟我们去杭州，说杭州当地的朋友们一到周末的时候，就跟咱们似的，一到周末，基本上什么昌平啊、怀柔啊，就农家乐了，那边也是都奔类似于。他们那边的山上，都是农家乐， 火。 然后两边是山，中间是路，然后在山底下，因为那儿不缺水，然后山根底下全是农家乐，农家乐底下小桥流水哗啦哗啦流着，然后这些农家乐有屋里的也有露天的，天气好的时候大家都在露天，一小桌一小桌的，然后到那儿以后沏杯茶，每人一个拿着茶叶在那儿，比如拖拉机一打打一下午，然后嗑着瓜子儿，喝着绿茶，然后到了晚上，农家乐再一吃，然后再开着车回城里。哎，就这种生活， 小日子多滋润。 哎，可好了，真的。 然后尤其是如果赶上那种非非细雨的时候，就你说大不大说小不小，但是你要说在雨里待时间久了这衣服能潮，是那种小雨的时候，然后在人家那个屋檐下喝着茶，然后在那儿打个扑克聊个天，哎，那种感觉不一样， 对， 挺有意思的。 这到哪儿体会当地的这文化嘛，对吧？你感受一下，这就属于感受。 是， 这咱不能也是这样，那不一个种类。但是到这儿了，有这气氛，而且在咱这儿不行，你到人那儿就融入那气氛，人周边人都这么干， 是， 哎，你就觉得是一种投入， 是 不一样。 哎，那顺这话题，我就再问问多宝宝呗。你去了全国各地，包括世界各地那么多地儿，也去了不同的地方，喝了当地有名的茶，你觉得哪个地方喝的那一次茶是印象最深刻的？ 就特怕问这问题，都挺深刻的，真都 最惬意。 你倒是谁也不伤害、 哎、我能伤害谁、 哎、 对，我谁我也不能伤害， 你伤害了我。 但是到一个地方你要喝一个地方茶，这是肯定的、上一回我给大家分享过这话题，有的时候你不到这当地，你不体会这个茶为什么在当地火。你比如说在潮汕，你就不去，你不知道为什么要喝丹通茶，有原因，它跟饮食结构里边对鲜的追求是有关系的。你到新加坡，你不去，你就不知道他为什么爱喝六宝茶。这南洋华侨是真爱喝六宝茶，有道理，因为当地的食物呢口味偏重，热，你想吃这句饭呢，它就得带味儿， 对，不消化容易。 对啊，而且你一般的饭食你吃不下去，你得吃那带味儿的饭食、是吧？酸的，带一点点辣味儿的，最好带点油炸煎煮的，这种比较好吃，吃下去比较开胃吧。但你吃完了以后，这胃里有点受不了。那这个时候呢，六宝茶比较解油化腻，而且呢又去暑去湿，有这作用。它跟当地的水质还挺结合。 哦， 落实回这红茶也是，你说这红茶为什么在欧洲能火呀？欧洲水硬，绿茶就没推开，开始去的还真是绿茶。最早到欧洲的，这是一冷知识啊，咱们都现在说，哎呦，英国喝红茶，最早到英国的第一艘船上下来的所有的茶都是绿茶。 哦， 去了就趴下了，都奔药店了，就改药了，说这玩意儿怎么那么难喝，不好喝。可其实是好绿茶，咱们这喝着很鲜爽。 对，他们没兑奶 啊，但是他就更不能兑了，尤其是像伦敦的水质偏硬，这绿茶不体现风味。而且颜色上也偏暗淡，冲不出咱们那种金黄色的汤色。 哦， 后来改了红茶，一拍即合， 嘿，一下得到了当地人的喜爱。 所以说到哪儿吻合住了，这好。 像新加坡也是属于比较热的地方，那边流行吃川菜吗？ 流行吃咖喱。 哦，对， 辣的太辣的，好像当地也受不了。 哦， 但是喜欢吃各种味儿比较厚的咖喱，黑椒类的。 对， 喜欢吃这个，确实味儿比较重。 对 啊，来，这还有一些朋友在提问题，我们这么着吧，我们下一节再集中跟这个多宝宝聊， 没问题， 提出来好不 好？ 哈，那大家伙关于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比如说您家里有了这个过期的这个茶叶，您当时是怎么处理的？什么方法？ 是啊，这别浪费了啊！ 对， 哪怕做茶叶蛋呢，是吧？我今天刚知道绿茶都能做茶叶蛋，花茶都浪费了做茶叶蛋。这我是真不知道，我以为只有红茶做的。 不是，都能做。 哎呀， 花茶做的还蛮不错的， 真的 啊！花茶做的好喝。 行，那下次我也试试 啊！好喝像花吗？ 多宝宝，我们家还缺个枕头呢，你也给我们做一个呗？ 什么呀？啊，姐，你等我。基本上一个星期我喝那罚茶也就给你做一点头。 我看行哈。好，那接下来咱稍事休息，今段广告。 本栏目由好吃好喝好玩好乐的建行嘉年华特约赞助播出。 你怎么每周都能收到一束鲜花摆在桌子上，真好看， 这叫悦己升级，乐于取悦自己。 花都是你自己买的，多麻烦啊， 这你就不知道了吧。现在用手机就能预定鲜花，2018年3月31日前通过建行手机银行悦享生活，餐饮娱乐，花点时间进入活动页面，可享每单满79元立减30元预定鲜花服务，下单新用户还可获赠花瓶呢， 这么便宜， 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哦，赶快下载建行手机银行，开启每周一花的小幸福吧。 二 什么呀？ 那东 东什么东呀？ 2018冬奥会纪念钞北京地区的认购活动开始了。 那你还不赶紧带我去？我有个客户就喜欢收集纪念钞。 你别急呀，先打电话报名，报名成功后，这个周五至周日去，可以去建国门北京广播大厦就可以认购领取。 那你赶紧把电话告诉我。

本栏目由工商银行北京市分行特约播出。 工银信用卡爱购周末第三季，爱购暖冬季火热进行中。二月底前，每周五、六、日，至北京地区发行的工商银行信用卡，在北京多家特色火锅门店、温泉度假村、滑雪场刷卡消费，可享受低至五折，最高立减100元。五月底前，每周五、六、日，持工银信用卡在金融街、三里屯、西单等商圈多家商户刷卡消费，最高享立减200元，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欢迎进入吃喝玩乐大搜索。 啊，我喊应流不。 北京时间的18:33，这个声音依旧来自于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吃喝玩乐大搜索。 嗯，欢迎您收听我们最后这一节的直播，我是王维。 我是高磊。 嗯， 哎，大家好，我是杨多杰。 打起精神来。 我怎么没 加油多宝宝。 我一听大伙儿的问题，我这烫冷一下子我就醒了。我 好了，那来了啊。 嗯，来吧。 嗯， 问题来了。 是是是，先来看看这个，这位朋友是 HEDY。他说红茶过期了还能喝吗？ 红茶过期看怎么界定。理论上红茶如果保存的比较好，它的保存期就比较长。 嗯， 那我不知道您怎么界定它这个过期，是过期还是变质，这是两回事。 嗯， 那我见着不夸张的讲，有放了十几年的红茶， 哦， 能喝不能喝，单出一个味道，它只要没有受潮，没有串味，没有变质，它是可以存储下去的。 哦， 有点像什么的，这茶叶有点像药材 啊， 有点像药材，有年份炮制过的药材是可以用的。 嗯， 哎，一个道理。 好好， 您说的是这味儿吧？ 啊，不是，是这东西。 哦，东西。哦， 是吗？ 那您那身不是吗？ 啊，这倒也是 啊，您那身就是这道理啊。 对对对对对， 古道西风就问了，你们老是做枕头，说的我都动心了，但是呢我喝的茶呀有点杂，能一块堆做一枕头吗？ 啊，您这个是那个吃月饼神紧的。这个不太行，它最好条索得差不离。 哦， 你咱想这道理呢，而且你比如说有一些类就不太适合，你比如说黑茶类的， 对，它味儿比较怪， 而且关键它是茶砖，它的就比较细碎，它容易掉沫子 啊。对， 它一定要调锁整齐一点的。您比如说啊，我们从今年年初开始，等这个新的一年吧，这下来的白毫银针开始，您开始喝啊，你喝它四斤白毫银针，那肯定漂亮啊。 对，能做个枕头， 那就能做个枕头吧，没问题吧？是四斤白毫银针打造出一茶枕，你听听， 天， 多档次， 下了血本了， 真是。 那个，你看它的调锁是一致的。它就比较容易做成一个枕头， 嗯， 是吧？而且颜色也类似。其实大伙说半天了，我说一个啊， 嗯， 我说我这过期茶叶怎么办？ 嗯， 搁冰箱， 除味儿的， 除味儿是最好的， 哦， 它有吸附性， 嗯， 你反向利用茶叶的这个特性啊。 嗯， 我那会儿讲茶叶保存的时候，我说茶有吸附性，所以你要提防家里所有有异味的、有刺激性气味的这些物品， 嗯， 不能和它放在一块儿。但是反过来讲，如果我们需要它吸味儿，可不可以？它可以。它是一把利剑，没问题。所以当茶本身已经过期变质受潮的时候，你给它搁冰箱吸吸味儿是可以。 也对，也 对， 这是可以。 而且我倒是觉得最好至少是品相和香型类似的茶，比如说做枕头什么的倒是可以。如果要是掺杂的话，这也容易串味儿嘛。您那枕头的味道它比较复杂， 它不在于调性。 对对，您比如说都是属于那种带花香的， 嗯 啊，或者属于那种甜香型的，做个枕头香香的多好。 对 对吧？ 但是前提啊，前提晾干了要够干。 对啊，要不潮嘛。 是啊，咱们有很多朋友那个晾的不是很干的， 嗯， 干到什么程度为宜呢？手一搓就成沫了。 哦， 这就是干了。这就是说，相对湿度，就是它里边的含水量一定低于了5%。如果非常轻易的搓成了沫，那可能都低于3%。 嗯， 这就完全可以了。如果一捻，能搓出个小球来，这不灵。这里边的含水量你看着是干了，其实不干，它带着水呢。 还得继续晒一晒。 明白。 对， 嗯。 另外一位是 HiFi， 他说问一下，白茶加花茶一起冲泡可否？ 可以啊，它不会产生什么化学作用的，但是好喝不好喝您自己判断就是了。你看他一听这个他眼睛放光， 又可以比例呢， 比例的话我认为啊，花茶少点，花茶当佐料用，调个味儿的得了。 太不珍惜我们这些花茶。 不是，你花茶多了搁不搁白茶的作用是不大的， 容易压味儿 啊，那就没味儿了，那就全是花茶的味儿。 得嘞，再瞅瞅洋洋妈的问题哈，问问咱们多宝宝，想问大麦茶是茶吗？他说我老公啊，胃不舒服的时候呢，喜欢喝红茶，偶尔也喝大麦茶。大麦茶煮着喝好还是泡着喝好？好几个问题呢。 您说这大麦茶，不算茶， 不算茶。 我给您举例子啊，前一段时间我在那个，那是哪个社区啊？咱们朝阳区麦子店，麦子店社区讲课。也有一个咱们居民朋友问到了相关的问题，他问的也是大麦茶、 哦、 看来在这个生活中还很多。大麦茶、苦丁茶、苦荞茶、菊花茶、玫瑰花茶，这搁在一块儿啊都算上，这都不是茶，这叫非茶之茶。非茶之茶什么意思呢？它跟茶科植物本身没有必然的联系，从植物学的分类属性上它不算茶。有人问老师，那为什么一定要带个茶字呢？没有人说我喝点这个大麦，他一定是说我喝大麦茶。 是不是因为它冲泡的方式跟茶很像？ 冲泡方式、品饮的用具都是一致的。您冲泡大麦茶跟您家里冲泡红茶那器具我想差不了太多，不是茶杯子就是茶壶呗，要么飘一杯呗。那就是说用泡茶的器具来泡它，用品茶的器具来品它，包括冲泡的手段类似，品饮的逻辑相同。什么样的逻辑？喝汤不吃干的， 对， 是不是 特别好？ 哎、一定是喝稀的不吃干的吧？那就是说我们喝的是它浸泡出来的这个溶液，而不萃取它这个干的这个部分。那说这一类，那我们叫做非茶之茶，不是茶科植物，但是与茶的冲泡品饮方式类似的，这叫非茶之茶。所以如果您看到书里写的关于茶的一切的效果，非茶之茶都达不到，这是两回事。那也可能非茶之茶具有的特殊效果茶也达不到，因为这两者之间不可互通。那么对于您刚才来讲说，哎，大麦茶泡着喝煮着喝好，我给您的建议泡着就可以了。大麦茶煮了有点容易过浓，有点容易过浓。 王行健，啊，好名字啊。他说我想问一个问题，他个人是比较喜欢清香型的铁观音。 哦，知道。 他说他想问一下，还有哪些茶叶的味道都是属于清香型的呢？因为这个香味儿，他觉得适合。他那意思就是，只要类似这种风格的，他都尝试一下，他觉得他能接受。 好，您刚才说您喜欢清香型的铁观音，这个应该在十年前是最风靡的。我们又叫新工艺铁观音，又叫绿观音，其实说的是一路东西。它跟传统铁观音最大的区别呢，就是清，一个字的要领就是清。清萎凋、清发酵、清焙火，甚至于不焙火，做这样的工艺。那么它的特点呢，就是花香果香比较高呗，汤色比较亮呗，口感的清爽一些呗。那按照您的这逻辑呢，我顺藤摸瓜，我再往上给您倒倒。我说您可能还喜欢什么茶，你可以尝试呢。第一，我国宝岛台湾的高山乌龙茶，这你就有可能喜欢了。还因为它的口感也很类似。再一类，我国潮汕地区的单丛茶，也是喝鲜爽的，也是喝花香的，这您都有可能会喜欢。这是跟您的本类啊，就是您自己的本专业比较结合的这一部分。那同时再建议您可以尝试一些焙火茶啊，焙火茶那就属于叫尝试了，那就是说打开一个新的局面啊，打开一个新的世界，能不能增强更多的乐趣，这是我给您的第二个小建议。 好，看看这边哈，程文健就问了，问问咱专家，这个雪菊我挺喜欢的，要是经常喝的话会不会伤胃呀？ 不伤胃，但是雪菊喝多了以后对血压降得可挺快的。 啊，它有降血压 效吗？ 降血压，血压降压的效果比较好。这个雪菊 就跟金银花似的， 它反正理论这东西都不能多喝。我说实话，我原来多次在节目里提到过这个话题，我也跟大家继续分享。在当年来讲，什么叫雪菊，哪个叫金银花，什么叫麦冬，什么叫胖大海，再加上茶叶，没区别，都是地里生地里长的一种植物。我们的先民因为很智慧，发现它们可以饮用，那把它们拿过来以后泡水喝，就这么简单，就是这么点事儿。那怎么就后来茶变成了叫茶文化，茶变成了国饮？ 那国饮不是脉动，国饮不是雪菊，为什么呀？说这个说那个，其实最核心的一点就是茶的适用性最广，茶适合第一四季饮用，茶第二适合全年饮用，第三适宜全天饮用，第四适宜全部的人饮用， 嗯， 男女老少没有问题， 嗯， 南北通吃，东西不外， 嗯，哎，那你说茶它算药吗？ 它有药性 啊，它有药性，但是不能替代药， 嗯，不能替代药， 因为很多的药，咱比如说， 嗯， 咱不说中药还是西药，很多的药都是会。啊，听医嘱。 对， 您觉得我是饭前吃好还是饭后吃好？所以像茶叶就没有这种特性吧？ 它如果有的话，它就不退到今天这地位，它就收的药铺了， 就它要求就高了， 对，它的适用性就窄了，对吧？那我如果这样的话，只有特定人群在特定的体质范围之内才可以饮用，这就属于比较有药性的，或者叫非常态的，叫非常态药，那就只有病态的时候你才会用。那还有一些是常态药，常态药就是做调理作用或者药食同源的这个作用，这是可以的。当然从另一个角度来理解，咱们中医讲不是单方跟复方吗？ 对， 说东西有复方冲剂，复方就是多味药再搁在一块儿。茶叫什么呢？茶叫一味成药，它属于单方。 哦， 单下一味药，就下一个茶下去以后，它也有一定的效果。比如说你那天在感冒， 嗯嗯， 你那天在感冒那就属于叫单方之剂， 是 就这一味下去冲泡吧。 白茶， 哎，白茶下去以后也起到一定作用， 嗯 嗯，就对了路子了。 其实他还说了一句 啊， 还喝了板蓝根， 哦，那这就能解释得通了啊。 晚上我还来了片黑片 啊， 好， 那你把茶撂去了。 得嘞，咱啊先进段广告吧。 信用卡爱购周末第三季，爱购暖冬季火热进行中。二月底前，每周五、六日，持北京地区发行的工商银行信用卡，在北京多家特色火锅门店、温泉度假村、滑雪场刷卡消费，可享受低至五折，最高立减100元。五月底前，每周五、六日，持工银信用卡，在金融街、三里屯、西单等商圈多家商户刷卡消费，最高享立减200元，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吃喝玩乐大搜索，一口一口吃掉拥堵。 小韩问多宝宝说，今天咱们分享，当然今天分享的茶叶已经没有了， 嗯， 他说今天分享的云顶红它是滇红啊还是？ 都不是， 都不是， 都不是。 因为多宝宝在上节简单的都介绍过， 是是是， 哎，是这个云顶红茶是他给起的名字， 我起的名字，这确实是这么回事， 嗯， 这个它属于一种做的工艺的改良，它借鉴了乌龙茶的成型工艺以及红乌龙的工艺，再加上我们传统红茶的工艺，急着做融合。 嗯， 所以有很多朋友呢分享过之后也都说，哎，这味儿挺独特的。 对， 哎，它有不一样的感觉。 乌龙底， 乌龙底，它有乌龙底， 所以很有可能，嗯，有些朋友如果没有冲泡的时候光看条索，可能都会误认为是乌龙茶，是吗？ 对，而且展开了看更像。 哦， 如果是液体看更像。 但是泡出来了一看就不是了， 风味上还是红茶比较红润嘛。 对，哎，那我能问个问题吗？你比如说绿茶基本上那这个茶叶就是绿色的，黑茶呢偏深颜色，那这红茶为什么会这么红啊？冲泡出来， 冲泡出来 啊， 那是茶红素和茶褐素在里边起作用。 哦， 啊，那就是因为我们在发酵的过程之中形成了大量的茶红素和茶褐素，那么进入到茶汤之中溶解出了这种颜色。但您刚才讲红是一个主流的颜色，关键还得亮， 嗯， 得亮红亮红的， 嗯， 就是汤色一定要明快明亮才可以。有的时候那红的很暗淡，不灵， 不行， 不灵，像红酒一样，红酒那颜色也得明快啊， 嗯， 它带点那精神劲儿。你看那汤色，你一看都乌多了，咱老北京话说乌多了，那不灵了。 哎，不，我理解磊子问的这个意思就是，你比如说红酒跟白葡萄酒，因为它提取的葡萄是不一样的， 嗯， 所以那都从皮儿来的嘛，所以提取的它本身底儿就不一样， 哦哦， 所以提取出来的那个酒颜色是不一样的。 哦， 但是呢，你想这茶叶，它无论它之后怎么区分的， 嗯嗯， 但是采摘的时候它都是绿的呀，它怎么到之后通过 各种加工的工艺，哎，它就变了颜色呢，冲泡出来的汤色。 对，它因为有工艺嘛，有揉捻的工艺和发酵的工艺，它不是树的问题，它跟那葡萄酒可能不完全类似。 嗯， 你比如说我们大量的绿茶树都可以做红茶。 嗯， 啊，你比如龙井， 对对 对， 对， 龙井可以做红茶吧，叫九曲红梅，崂山绿茶做完了叫崂山红茶，信阳毛尖做完了叫信阳红，这都有啊，传统的啊。 哦， 它还是树一样，只是工艺不同。 哦，再来看看这位朋友哈，文姬七五说了，那请多宝宝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清茶类当中除了乌龙茶以外还有什么茶呀？ 清茶就是乌龙茶 啊， 清茶就是乌龙。 还有别的吗？ 那乌龙茶只是有分大类了。 哦， 那说乌龙是一大类，那因为就或者这个绿茶、红茶、白茶人都有一个颜色，那我们这也有个颜色吧，这是清茶。这清不带三点水，没有三点水那清。 哦， 我得先跟您说好了， 就是青色的青， 青色的青是颜色的表示。哦，那说它到底有什么样的种类呢？那乌龙茶总体中国就是四种，它也只有中国产乌龙茶。 嗯， 啊，那哪四种呢？叫闽南乌龙、闽北乌龙、潮汕乌龙和台湾乌龙，这是四大类。 嗯， 那这四大类里边又有小的紫目录。 嗯， 那这就多了去了， 复杂了， 那太复杂了。 是是是， 所以乌龙茶有意思在这儿了，喝不完。 或者说品种极多， 就是种类太多了。 有意思吗？ 哎，那咱聊点旁的 啊。 哎，前两天你是去哪儿了？ 泉州啊。 哎，那边那就是除了你说红茶以外，你到那边在当地有什么不错的茶吗？ 嗨，泉州呢当然有著了名的铁观音 啊。对啊， 对，泉州是个地级市，下设呢有一些县，安溪是其中之一啊，产铁观音。那我去呢，当时主要是还是去德化嘛，啊，德化来这个监造咱们的这个茶器。 嗯， 啊，当地人说最爱喝什么茶呢？还是乌龙为主，还是乌龙为主，但是喝铁观音的不多。你比如说， 哎，可是那边不是铁观音是有的，怎么反而当地人不爱喝呢？ 不是不爱喝，是还有其他的种类 啊。 你比如说还有一个县叫永春，永春就产佛手， 是 这个就比较的窄。这门类只有在当地喝，所以很多人爱喝佛手，铁观音只是兼具着喝，啊，有一些人爱喝色种，啊，爱喝毛蟹，啊，这都有，啊，也有喝铁观音的，啊，但是乌龙为主吧。这些年的，当然一广泛交流了呢，白茶呀，普洱啊，也都喝。 哎，你去看咱们那茶器弄得怎么样了？ 非常好啊，每年尤其到年底的时候，我还是会专门再去一趟的，啊，等来年开春再开窑的时候，我们会再去。 好， 嘿。那还是这个建红杯吗？ 嗯，红建杯， 红建杯 说的太对了啊。嗯，红建 越来越红，我告诉您 啊，这可不建红吗？这是你说的，这是小胖的鼻子。 没有，人鼻子好多了， 是 吧？ 对， 色儿尖下去。 你想，鼻子是好了，就发烧了， 心火上来了， 是，就剩发烧了。 来来来，再来看看建新的问题。他说，三炮台算哪款茶？ 三炮台属于一种再加工茶。啊，那么在咱们的这个宁夏回族自治区是最多的啊，到当地饭馆里基本都给您上大盖碗，它那盖碗比咱泡茶那盖碗大，它是喝茶的盖碗。 嗯， 哎，撇口大一点，容积也多。三炮台呢是绿茶打底，里边得搁点桂圆吧， 嗯， 啊，搁点大枣吧， 嗯， 当地特产的枸杞， 呵， 哎，完了以后还有什么呢？一般还浇上这么一小勺的桂花卤，让它怎么甜呢？它里边有桂花卤，有的， 哦，说的， 哎。有的呢不搁呢，就搁点冰糖， 嗯， 也行。 因为现在那个三炮台有那种直接袋儿的那种， 袋装好的， 啪一撕好了，里头直接冲泡，然后里头就全都是那个，就不是白砂糖了， 嗯， 一般都是 块儿 糖， 块糖味的，哎，也都有。完了，当地喝的时候，有的就给你浇一点卤子，就浇一点那甜卤子，哎，有的是这么喝。它为了什么呢？它这绿茶一定得苦点，它绿茶不苦点没茶味儿了。 对， 啊，相对用一些。不那么细嫩的绿茶，中度绿茶， 嗯， 哎，啪下去以后，热水这么一冲泡，这里边又有甜，又有苦，苦后有回甘， 嗯， 再加上呢，它连吃带喝呀， 嗯， 它这一碗稀里呼噜挺多东西呢， 嚯， 你想不吃也不行， 当然了， 对，这枸杞就进嘴里了， 对对， 哎，这跟当地的饮食结构习惯有关系。 那是不是跟我去那宁夏也差不多？他们当地就流行喝一种叫八宝茶， 一回事， 一回事是吧？ 这说的是一回事 哦， 八宝茶、三炮台这是一回事 哦。里边因为我听了东西都差不多，你知道吗？ 那跟咱泡的那个袋儿的也是打开了撕，直接泡的，像胖大海什么的，就不是一回事了吧？ 不是， 只是说那个三炮台那东西都比较温和， 啊，又是枣啊，又是桂圆，干桂圆啊，嗯、 对 啊，干桂圆呀、啊，又是这个 补气啊什么的、啊、都在这里头了。 哎，对呀、啊，相对来讲是这样的。啊，那您的那说那种的，那基本都有功能性。 嗯哼， 对，嗓子， 对 对, 对 啊，去火， 对， 所以那还是有点药效，当小药那么吃的呢，嗯、那是。 好， 对， 来吧、 啊， 因为还有一点点时间了，咱们就聊最后一个话题。 好、啊， 嗯， 最后一个话题，因为到下周多宝宝再来，我们就聊旁的了，也不跟大家分享茶叶了、 嗯。 但是呢，得提前跟大家先聊聊，因为要过节了嘛，大家可能啊。经常晚上啊一聊天就过了睡觉的点儿了、 嗯、 吃的可能相对饱啊、 嗯、 酒可能也要相对的多一点了、 嗯、 这个时候喝什么样的茶比较好能够调节一下。 首先来讲啊，这个睡前喝茶呢注意事项， 嗯， 不宜过多，容易影响您的睡眠，您会起夜，稍微来一点涮一涮就可以了。我建议您这种像什么宿醉未醒啊，什么昨夜多食啊，消化不良啊，晕头转向啊，最好的办法是早上起来空腹先来一杯。 哦， 可以的，真的可以的，不要来绿茶，花茶也最好不。 嗯， 哎，白茶、 白茶、 红茶，黑茶都可以，不用特别浓。 但是呢，早上起来如果喝黑茶的话，劲儿有点大吧？ 看您昨夜宿醉的程度， 这胃里其实有东西，哎、不用担心、 嗯、 是吗？ 嗯，一定是 小飞象 啊，不是那东西，叫小粉象、啊， 还是没经验 还行、哎。 我记得那名， 哎、 我记得。哎，那这个时候你看，咱还能说回来啊？这个时候，他在喝这么一杯茶先下去，我觉得会有一个梳理的作用。 嗯、 我个人屡试不爽。 嗯，大家可以试一试啊！ 谢谢 啊！人韩敏东还说想喝高碎，把地址发给我呀，我给您快递过去。 嗯， 哎， 真是热情啊！ 对对对，谢谢谢谢， 是 谢谢。 好，那今儿呢又请到了我们的多宝宝和大家聊这么多关于茶的话题。行了，那咱就先聊到这儿吧。 好，下周见吧。 啊好，那今天的吃喝玩乐大搜索就是这样了。我是高磊， 嗯、我是王维， 稍后是打开文化之门。 夜空中最亮的星。否记起曾与我同行，像是在风里的身影。我祈祷拥有一颗透明的心灵和会流泪的眼睛，给我再去相信的勇气，哦，越过谎言去拥抱。每当我找不到存在的意义，每当我迷失在黑夜里，哦，夜空中最亮的星，请指引我靠近你。夜空中最亮的星。在哪里？哦，夜空中最亮的星，是否在意？是等太阳升起，还是意外先来临？我宁愿所有痛苦都留在心里，也不愿忘记你的眼睛。给我再去相信的勇气，哦，越过谎言去拥抱你。每当我找不到存在的意义，每当我迷失在黑夜里，哦，夜空中最亮的星，哦，请照亮我前行。透明的心灵和会流泪的